日本是世界上出名神鬼多的国家，被称为八百万神国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都市传说叫做飞机子 Hikiko。 这个妖怪也揭露了日本学校霸凌的问题。那飞机子到底讲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？相传飞机子出没于下雨天，身上穿着破烂的白色衣服，手中会拖着一个像洋娃娃的东西行走。他眼睛上吊着，嘴巴裂开到耳边，但仔细一看，赫然发现他拖的并不是洋娃娃，而是小学生或者是同龄的小孩。他会将看到自己的小孩以及霸凌他人的小孩抓起来，并拖到地上行走，直到 私はジョイです。 飞机子的本名森飞机子 Mori Hikiko， 其中飞机子与日语中意思为拖着孩子的同音。她原本是一个高挑的美少女优等生，因为成绩优秀，容貌秀丽，所以深受老师的疼爱，但同时也因此招来其他学生的妒忌，渐渐地开始霸凌她。他们会拉她的脚在校园中拖行，使得她全身布满伤痕。后来她在家养伤，她不但得不到父母的同情，还遭虐待。父母认为她惹是生非，把他软禁在家中，即使伤养好了可以上学，但长期的软禁加上校园霸凌的阴影，也导致了他不愿出门的心理障碍。而不出门的他被称为 Hikikomori， 就是闭门不出，也就是所谓的简居族。正巧这个词也是森飞机子的姓名互换读音，这导致飞机子拒绝去上学，但是他也得不到父母亲的认同。他的父母不相信他说的霸凌，反而认为他只是想逃避上学，因此殴打虐待飞机子。面对双管旗下的压力，飞机子的恨意日渐累积，最终在学校回家的路上自杀，成为了妖怪。因此也有许多人认为，飞机子的都市传说除了诉说日本的霸凌现象，同时也在探讨简居族的起因。毕竟飞机子是遭受霸凌导致闭门不出，这也是日本社会常见的隐忧。飞机子主要攻击的是小学生或者是同龄的孩子，尤其是霸凌他人的孩子，但如果是被霸凌的小孩，他就不会攻击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他不会攻击的，那就是与曾经霸凌他的人同名同姓，但霸凌他的人究竟叫什么名字，至今仍然是个谜。而飞机子的特征主要是破烂的白衣，速度很快，脸上布满伤痕，头发很长，身材高大，以及那张裂到耳边的血盆大口。说到血盆大口，肯定有不少人想到另一个知名的都市传说裂嘴女。没错，她们特征非常相近，只是起源有一些不同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到时候会做一期关于裂嘴女的故事。不过如果飞机子与裂口女相遇的话，那一定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。也许他们会相处得很好，毕竟看起来还像是同类。网络上也有网友曾经比对过他们的速度，最后裂口女100公尺3秒成绩获胜。日本都市传说的妖怪通常都会有破解的方法，每个妖怪的方法都不同，一般都是与他们的身世有关。比如裂嘴女怕发胶，原因是因为她整形过程中闻到医生发胶的味道，扭动身体，而最终导致手术失败而毁容。而飞机子则是受到霸凌含恨而死，因此如果对着她喊我要拉你哦，我要拉你哦，她就会想起自己被拖在地上的回忆，因而感到非常的害怕。又或是拿出镜子照她，她看到自己的容貌就会感到崩溃，而且还是害怕生前欺负他的同学，因此不会攻击跟那些学生有着相同名字的小孩，他也不会袭击同样遭受霸凌的孩子。飞机子这个都市传说出现的比较晚，是在2000年初开始流传，因此比起著名的裂嘴女，飞机子则鲜为人知。当然这只是一个恐怖故事而已，但是为何会流传出这样的恐怖故事呢？埋藏在恐怖故事背后的寓意是各国都需要认真看待的校园霸凌问题。孩子们从小成长的环境由学校生活占据了很大的部分，我们在学校里学习如何群体生活，发展社会化的社交功能，同时培养将来处事的态度与想法。在这个会无条件吸收任何事物的时期，若是遭受到同学的排挤欺负，所累积的那些挫折、背叛以及得不到认同的遗憾，会深深地影响被霸凌者未来长大的性格。 年幼的心灵是很容易被扭曲的，不只是被霸凌者的家庭需要更加关心自己的孩子，多多开导陪伴之外，更重要的是霸凌者的家属。霸凌可以说是人类的天性，所以应尽可能去了解你的孩子，并尽可能引导他们去换位思考，让他们可以体会到被霸凌者的处境，而不要只是暴力言语责骂。因为你的责骂孩子不一定能听进去，反而学到了暴力对待他人来泄愤。不论你我在各个时期都有可能遭遇到霸凌，勇于面对，勇敢承担并求助他人，必须让孩子们知道社会大众十分正视这些问题，也期盼避免更多的悲剧发生。